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32集，冰鱼与海龙上。 冰鱼族水性这么好？ 其实跟水性不水性没关系。 殷侯自言自语，然后看了天尊一眼，天尊一挑眉， 准不准可以试一下。 怎么试啊？ 众人正纳闷，就在此时，天尊突然抬手对着白玉堂的肩膀拍了一掌，展昭一惊，众人也是一愣。白玉堂根本没反应过来，他从来没想到有一天天尊会拍他一掌。当然了，天尊根本没伤到他，但是那一掌有巨大的推力，白玉堂腾空飞了起来，直接飞向水面。 玉堂， 展昭大喊一声就要过去拉住他，但是身后殷侯一把拽住他， 别动。 展昭回头睁大了眼睛看殷侯，此时已经听到哗啦一声，果然白玉堂落了水就往下沉。展昭大惊，但是殷侯抓着他不放手。 外公！ 展昭叫了一声，却见殷侯以及身后众人都仰着脸看着上空，同时月光下的水面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阴影。展昭也下意识地仰起头，随后愣住了。天尊张大了嘴巴看着上空，感慨了一句， 原来真的有啊， 我的个天爷啊。 后退。 殷侯拽着展昭退后一步，与此同时就听到哗啦一声巨响，巨大的撞击力使水面激起的水花一直泼到半空之中。展昭望着打着漩涡的湖面， 这 放心吧，你家玉堂不会有事。 真的？你别骗我啊。 有危险的事情天尊怎么会让玉堂做？别急。 真的没事，玉堂不会水的。 他不会，另外一位会吗？哎呀，这世事难料，人算不如天算呐，说不定真的有一天可以去海龙墓。 会吓死陆天寒的，也不知道是福是祸。 海龙墓什么的以后再说吧，眼前貌似有其他事情要处理。 一旁一直比较冷静的邹良开口提醒，天尊也点了点头。因为此时就见月光下四周围亮起了一点点的红色幽光，密密麻麻，数量繁多，仔细看是赤红色的双目。就见四周围的台阶上站了黑色的人影，像是焦尸一般，双眼直勾勾盯着湖边的众人，是杀鬼。中天的明月透过不知是琉璃还是冰玉的屋顶，洒下银灰色的光。众人环顾四周，带兵甚有经验的邹良报数， 1000多个。 人数多了那么多， 小心有陷阱。 邹良提醒，众人也心中有数。这帮杀鬼除非是傻的，若是真如之前预料有人指挥，那应该知道下边这些人光天尊和殷侯两个就不是1000个杀鬼可以解决的，敢动手必定有准备。展昭不时地看一眼平静的水面，白玉堂还没上来。啪一声，展昭回头，殷侯拍着他肩膀一下， 哎，你对付杀鬼的时候可别分心，万一被咬到了就麻烦了。 展昭愣了愣，殷侯摇了摇头， 关心则乱，你还真觉得玉堂会死在一个水潭里啊？ 展昭定了定心神，的确，如果白玉堂想上来，刚才就根本不会掉下去。他应该是明白天尊让他下去有什么目的，同时他大概也看到了屋顶上的那东西。 来了！ 林焰火喊了一声，展昭一抬眼，就见那群杀鬼突然集体往下一跃。殷侯看了天尊一眼， 速战速决吧，总觉得再待下去不是什么好事。 殷侯闻言点头的同时，猛地一抬手，随着他手的动作，一股内劲直击水面，原本平静的水潭瞬间溅起了无数的水花。只见天尊跃上半空，双手挥动，寒气四溢。展昭等人惊讶了，这是陆雪儿和殷兰慈用过的那招四面出。 哥，当然了，威力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。果然，随着天尊的动作，封闭的空间里开始产生打转的内劲。随着这股力道，那些被冻成了冰块的水珠向着四面八方射了出去。由于速度太快，冰块在射向前方的同时，形状发生改变，变成了冰锥。展昭等人就看到那些往下跳的杀鬼还没落地就被冰锥插住，射向墙面，死死定在了墙壁里，动弹不得。阴侯和天尊就这么一招，已经解决了近一半的杀鬼。第一波被定住的同时，第二波又跳了下来。展昭等人刚想帮忙，却见天尊轻轻落到了水面上，脚尖微微一点，随后纵身窜上半空。随着他的动作，水面上出现了无数的冰锥。阴侯横向一扫，不同于刚才冰锥四面八方的射出，这次是朝上的。展昭等人眼看着冰锥直飞向月亮的方向，戳穿了几个杀鬼，定在了透明的穹顶之上。随后咔咔两声传来，只见原本光洁无瑕的穹顶表面出现了一条裂纹。这一下又少了一大半杀鬼，就剩下几个漏网之鱼落了下来。展昭、林业火和邹良都抽出兵刃，展昭一刀砍了一个。 外公，那个究竟是什么东西啊？ 白玉堂被天尊一掌拍向水面的时候，有些不确定地看他师父，就见天尊对他一挑眉，于是白玉堂放弃了自救，顺势落入水中。虽然白玉堂心中疑惑，但是他坚信天尊不会害他，应该有理由。而就在白玉堂闭气摔入水中的时候，除了感觉湖水竟然是温热，一点都不凉之外，还有透过明镜的水面，他看到穹顶上一个白色的巨大身影冲了下来。白玉堂睁大了眼睛看着那越冲越近的身影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若不是五爷闭着气，这会儿他估计就要张大嘴做一个极度惊讶的表情出来了。一切发生在瞬息之间，白玉堂还没来得及看明白，巨大的力道穿透水面，他也随着一股水流直冲水底，四周围瞬间变成了漆黑一片。白玉堂随着那巨大的冲力以一种极快的速度下沉，直到砰一声巨响，再一次破水而出，掉了下去。白玉堂在明白过来的时候，已经坐在一片沙地上。五爷咳嗽了两声，甩了甩湿漉漉的袖子，叹气， 差点淹死。 白玉堂站起身，内劲运了一周，再甩甩袖，衣服已经干了。五爷擦了把脸，仰起头，就见水竟然悬浮在半空中，这里形成了一个中空，而且明显光线比上边好。环顾四周，白玉堂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明亮的空间，眼前的景象奇异而瑰丽。他脚下堆满了柔软的黄沙，这里的空间貌似比上边的宫殿内部还要大，在悬浮水面的外围也有一圈琉璃顶，有夕阳的余晖透进来，甚至可以看到外边的沙丘和落日。沙地的中央有粗壮的树根，根须盘根错节扎入沙中，旁边有几个小水潭，水似乎很浅，有向外流的水道，看着像是地下水的水系，水十分清晰，水里很多鱼，水潭边还有几棵野葡萄，藤蔓已经攀上了树根，挂着一串一串紫色的葡萄。白玉堂站在水潭边发呆，脑子里有些混乱，同时他听到了身后的动静。五爷听到身后有呼哧呼哧的声音，声音不大，感觉就好像小五平日嗅味道时候的动静，还有气息喷在他背上，感觉气息还很温热。白玉堂缓缓回过头，看到的是一张大脸，不是人类的脸，也不是老虎、狮子、熊，更不是鸟，而是……白玉堂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，有些无法辨别物种，感觉有些像蜥蜴，但是比蜥蜴貌似又好看点。纯白色的鳞片，头上两个尖尖的小角， 一双大眼睛，金色的眼珠，黑色的瞳孔，正盯着他看。鼻头就是一处凸起的圆包，旁边两个孔倒是一动一动的，应该是在闻味道，一张大嘴闭着。白玉堂目测了一下他的嘴，应该没法把他一口吞下去吧。再看那蜥蜴的身形，白玉堂忍不住皱眉，这蜥蜴比熊还大，蹲着的时候比他高了有近一倍，身体和一般的蜥蜴接近，四只爪子，肚子微微有些大，脖子长，脖子四周有伞状的，也不知道是鳃还是鳍，上边还有白色的须子，一动一动的，歪着头好奇地看着白玉堂。身后一甩，白玉堂看到一条白色的尾巴晃到了脚边，尾巴很长，头上分叉，很漂亮的白色尾鳍，有些像是凤尾，白色里还带一点点珠光的感觉。白玉堂盯着他一动一动的尾巴发着呆，感觉这家伙应该水性不错。同时白玉堂抬头，就见那大家伙忽然扬起脸，背后刷啦一声展开了两只巨大的翅膀。这翅膀的形状跟刚才天尊抓住的那只小飞蜥的翅膀结构很像，当然要大得多。翅膀扇动的声音带起来了劲风，刮得四周围飞沙走石，白玉堂才感觉到了一些真实性。那纯白的大蜥蜴扇了好久的翅膀之后，蹲在白玉堂对面跟他对视，顺便探头过来闻了闻他。白玉堂注意到他背部还有很多鳍以及须一样的东西，鳞片布满整个身体，纯白色，坚硬又有光泽。白玉堂挑了挑眉，退后一步，仔细地看了看那只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大家伙，感慨了一声：“ 好漂亮啊！” 两相对视了良久，那怪物似乎对白玉堂挺好奇的，不过一点敌意都没有的感觉。白玉堂也觉得他应该没有敌意，毕竟刚才如果不是他带着，白玉堂一定已经淹死在水里了，不可能到这里。 这什么动物啊？蜥蜴、大壁虎都不像，难道是龙？可是哪只龙是长翅膀的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